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12集，请率令。一， 什么意思？ 沈妙问道。谢景行不会无缘无故说这样的话，说这话一定有别的含义。谢景行挑眉看向他。 沈源是定王的人。 沈妙心中微微一惊，没有说话。 沈源出事之前和定王密谈过，沈家如今水火不容，除了对付你爹还能有什么事？ 不可能。 沈妙失声叫道。谢景行的目光探索地盯着他，仿佛要将沈妙整个人看穿。他问道， 为什么？ 沈妙手心微湿，心里有一瞬间的混乱。沈家真正开始出事并不是在这两年，皇家着手对付沈家也还会推迟一阵子，因为如今师出无名。沈源为定王做事，他们两人都是做事极为稳妥的人，没有万分把握不会出手。譬如前生到最后的时候，他才知道二房三房也在其中出力，而沈源必然是到了最后才拿出谋反的证据。可现在是什么时候？现在离皇家对付沈信还早得很，沈源又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出手呢？这个时候的证据应该还不齐，傅修仪选在现在动手了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沈妙这般神色不定，抬起头正对上谢景行若有所思的目光。沈妙心中一个机灵，谢景行心思敏捷，只怕从他神色中也能摸索出什么。思及此，他便掩饰地笑道，沈源是我二哥，为何要害我爹？闻言谢景行反倒笑了，他笑得颇有深意，说道， 沈妙，你当我是傻子？ 谢小侯爷既然告诉了我这些，沈妙正色道，可是定王殿下要如何对付我爹呢？谢景行摇头。沈妙本就没有抱多大的希望，便是谢景行知道也断然没有告诉他的道理。谢家自己在名气的格局中也是涉水匪浅，胡乱帮忙只怕会惹祸上身。便是今日换了他在谢景行的位置，想来连提醒都不会提醒。只是沈妙打量着谢景行这身官服，疑惑地问道， 你进宫做什么？ 他问得随意，却不知自己这副理直气壮的模样让谢景行顿了一顿。不过只是短短一瞬，谢景行便懒洋洋道， 进宫请帅。 请帅？ 沈妙愣了一下，下意识地问，为谁请帅？谢景行淡笑不语。沈妙猛地看向他， 你自请为帅？ 北疆 匈奴？ 这下谢景行倒是诧异道， 你怎么知道？ 北疆匈奴一事是密事，此事机密，在未下达诏令之前，沈信都未必知道，更别说沈妙了。谢景行一直对沈妙哪里来的耳目感到好奇，竟然连宫里的事都知道，更觉意外。沈妙呆呆地看着他，心中却如惊涛骇浪汹涌。北疆之地，匈奴之困一直未退，然而北疆地势复杂，北疆人又凶残勇猛，前几年文惠帝都小打小闹，不愿与之正面相抗。后来匈奴变本加厉，文惠帝派出谢鼎出征，谢家军自来勇猛，却全军覆没于战场。同年年关，谢鼎马革裹尸，举国哀痛。第二年开春，谢景行带父出征，兵败如山倒，得万箭穿心，扒皮风干，晾在城楼的凄惨结局。谢景行死在22岁那年，如今算起来 他才将将十九啊。 沈妙的心里有一瞬间的窒息，皇帝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就对付匈奴，谢景行是自请为帅，谢鼎此时还应当不知道此事，而眼下看谢景行这副模样，应当是拿到将令了。 变了，又变了， 明明还有几年的事情却提前出现了，谢景行此时出征，莫非又会如同上一世的结局？对于谢家，沈妙本想留着待日后拧成一股绳对抗皇权，然而即便他怎么改变，有些人的命运却仍旧是按照旧时的轨迹走吧。面前唇红齿白、眉目美貌风流的桀骜少年，终于还是要走到最糟糕的一步吗？谢景行瞧见沈妙神情有异，不觉奇怪，目光微微一闪，问道， 你好似很担心。 这般略显调侃的话，沈妙此刻却无心分析其中的促狭，心中有些混乱，看着他说道， 你率谢家军，多注意谢家军内，也多注意身边人。 沈妙一字一顿地开口，开始说得有些干涩，到了后来神情却渐渐地严肃起来。 北疆风沙大，将士铠甲本就厚重，无论如何也不要取下护心镜。 前生谢景行被万箭穿心，或许穿上护心镜能好一些，更重要的是沈妙觉得谢景行的死太过蹊跷，战术战役都卓绝的少将军怎么可能败得如此凄惨，加之后来渐渐明白其中格局，知道皇家本就对簪缨世家多加打击，未必那谢家军中就没有皇室中人，而谢家父子的悲剧也未必就没有阴谋的掺杂。沈妙一心为大局着想，却不知以他和谢景行如今的交情，倒还不至于走到朋友一步，因此这饱含关切的话便显得有些微妙起来。谢景行也为他的话感到意外，忽而他扬唇一笑，逼近沈妙，微微抚头，他这样与沈妙隔得极近，一双桃花眼却含着笑意调侃道， 这么关心我。 沈妙沉迷于自己的思绪，没有发现他已经靠得这么近，忽而惊觉还没有从自己的猜躲中回过神来，一时间略显茫然。他双眸清澈，每当茫然的时候便如稚童一般让人生怜。谢景行微微一顿，心中生出一种无奈的感觉，他本就心狠手辣，对于沈家也不过是棋局上的一颗棋子而已，明知道沈妙心思深沉，手段神秘，绝不如表面上看的是个无害的闺阁女子，但有的时候却又觉得她根本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明白的小姑娘，欺负一个小姑娘总觉得有些懒然。这懒然很快就被他抛之脑后，谢景行退后一点说道， 沈家军声势太壮，不是好事。 今日进宫的是我娘，召他入宫的是徐贤妃和董淑妃。 沈妙说到徐贤妃和董淑妃的时候，神情也不见恭敬，仿佛说的是两个再普通不过的人，谢景行也习以为常。 退。 退？ 沈妙问道。谢景行不再说话，他终究还是给沈妙提示了一点，若是沈妙聪明就能明白他的意思。沈妙垂眸想了一会儿说道， 多谢。 谢景行懒洋洋地摆了摆手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沈妙又问， 请率令什么时候出发？ 十日后。 这么快？ 怎么？ 谢景行侧头看向他，似笑非笑道， 舍不得。 非也，如此就遥祝小侯爷旗开得胜， 凯旋归来， 回头得了赏赐。 谢景行浑不在意道， 倒是送你个小玩意儿，算作彩头。 沈妙正要说话，却见谢景行按住腰中说道， 有人来了。 随即便对沈妙一笑， 后会有期，沈娇娇。 转身从宜居室的窗口飞掠而去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